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9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今晚的国家大剧院呢，我们先来回顾一场合唱音乐会，维也纳少女合唱团在8月9号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带来的《天籁之声》。下半时段呢，再为您介绍一下维也纳童声合唱团音乐会以及国家大剧院的俄罗斯巡演。首先我们来感受一下合唱的魅力吧，欣赏维也纳少女合唱团的演唱。这支少女合唱团的声音干净清澈。维也纳少女合唱团呢，他们诞生于维也纳的音乐学校。维也纳音乐学校合唱团呢，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在2008年的时候，经维也纳市长的批准，这支合唱团呢，参加了在格拉斯举办的第5届世界合唱大赛，并且获得了金牌和铜牌。2009年呢，学院通过入团考试，从最好的合唱团学员当中又挑出了30人，组成了这支维也纳少女合唱团。 维也纳少女合唱团的团员们呢，来自世界各地，他们的年龄从11岁到18岁，现在他们都住在维也纳。维也纳少女合唱团呢，每周都会进行固定的声乐训练和合唱的彩排，每年呢，他们还会在西格蒙顿进行为期一周的集训。下面我们继续来欣赏维也纳少女合唱团演唱的来自家乡的旋律《渴望春天》。这首歌呢是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创作的一首童声合唱，表达的是对春天的向往和热爱。这首《渴望春天》1791年1月创作于维也纳，那个时候的莫扎特其实正疾病缠身，贫病交加，可是让人惊叹的是，这首歌当中呢，我们听不到丝毫的伤感和绝望的情绪，整首歌呢旋律清新又欢快，充满了天真和童趣。这首《渴望春天》，我们能够感受到作曲家莫扎特那种坚定的意志和乐观的生活态度。如今呢，这首《渴望春天》已经成了一首深受全世界青少年喜爱的歌曲。 面我们继续来欣赏的是维也纳少女合唱团演唱的摇篮曲。这首歌呢是奥地利作曲家歌曲之王舒伯特的经典代表作。那么这首摇篮曲呢是他在19岁的时候谱写的。那时候的舒伯特生活很贫苦，有一天晚上他没吃饭，饿着肚子在街上走，希望能够碰见熟人借点钱吃饭，但是很久也没有碰到熟人。后来呢他就走到了一家酒店门前，进去之后呢发现桌子上有一张旧报纸，上面有一首小诗：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妈妈双手轻轻地摇着你。这首动人的小诗打动了他的心，他眼前出现了慈母的形象，宁静的夜晚，妈妈轻轻地拍着孩子哼唱着摇篮曲。于是舒伯特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拿出铅笔，一面哼唱着，一面急速地谱写着。舒伯特把它写好之后呢交给了饭店的老板，老板虽然他不太懂音乐，但是觉得这首曲子特别好听，那么优美，就给了舒伯特一盆土豆烧牛肉。很快呢这首摇篮曲就在世界各地传唱开了，深受人们的喜爱。12月，维也纳少女合唱团呢都会在一家很有影响力的圣斯蒂芬大教堂里演出，并在每年的5月呢在维也纳音乐厅登台表演。他们独特的声音和歌唱技巧为成千上万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少女合唱团呢，在欧洲和国际合唱比赛当中是获奖无数。这支合唱团曾经参加过很多欧洲国家的艺术节。那么2011年的时候呢，维也纳少女合唱团在名为青年演唱的维也纳合唱比赛当中获了奖。他们也参加过在维也纳市政厅进行的颁奖典礼，他们天籁的歌声为所有的人带来了美的享受。我们回顾的是维也纳少女合唱团的音乐会的上半场，那么下半场呢，我们将会在下周日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回顾。听过了少女合唱团的演唱呢，下面我们再来说说维也纳的童声合唱团吧。这支同样来自于音乐之都维也纳的著名合唱团也将于近日来到国家大剧院演出，他们的演出时间是在10月4号，音乐会的主题是来自施特劳斯家族的问候。 拥有520年历史的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著名最优秀的童声合唱团了。他们跟维也纳爱乐乐团一同被视为是奥地利的两大国宝。维也纳童声合唱团是孕育音乐奇才的摇篮，他们培养过莫扎特、海顿、舒伯特、布鲁克纳等大师。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呢，还曾经跟很多著名的音乐家和乐团都合作过，如今他们已经成了奥地利的一张文化名片了。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这支合唱团演唱的《绿袖子》，继续来欣赏《桑塔露琪亚》。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和维也纳少女合唱团一样，声音充满魅力。他们的演出时间呢是10月4号。到这里呢，国家大剧院节目的上半时段就先告一段落了。我是于云，稍后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来欣赏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的天籁之声。 阳光在天空晕染，每一天的北京在心中绽放。我们把音乐的种子留在北京，让思念回到故乡。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详情咨询0108501401。动人的旋律，暂停流动的时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秋天已到，该为自己添点秋装了。即日至十日，翠微店、牡丹园店、龙德店、大成路店百货类大部分8折基础上，再满200减40。关注官方微信，参与优品大赏，热门商品打不打折你说了算。更多精彩就在翠微。 哎，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

而罗志祥不仅和王一博互动频频，在现场还和周杰琼结成了默契兄妹，两人也具有非一般的观察推理能力。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这里是让艺术改变生活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让我们继续来说说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在10月4号国家大剧院的演出。这场音乐会的主题呢，是来自施特劳斯家族的问候。可能很多朋友认识维也纳童声合唱团都源于他们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登台。那么这次音乐会呢，维也纳童声合唱团他们的演出的曲目会以施特劳斯家族的代表作为主，同时呢也会选取几部风格迥异的作品，包括迪士尼奇幻歌舞电影《欢乐满人间》当中的经典曲目《烟囱之歌》，伯恩斯坦的代表作《西区故事》里的《在某处》，以及耳边我们听到的比才的歌剧《卡门》当中的《士兵换岗》合唱。莫扎特、海顿、舒伯特、布鲁克纳，可能对古典音乐不是那么熟悉的朋友也一定听过这几位声名显赫的作曲家的名字。他们都曾经是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当中的男童歌手。这支拥有500多年历史的男童童声合唱团呢，如今已经成了童声合唱这种艺术形式的金字招牌了。他们的天籁之声让童声合唱充满了美感。 说完了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的音乐会呢，下面让我们再来说说国家大剧院的俄罗斯巡演。国家大剧院应马林斯基剧院和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的邀请，将于9月11号到15号在俄罗斯开启中俄友谊文化之旅。其中呢，9月11号到12号，国家大剧院的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将会第一次登上俄罗斯的顶级艺术殿堂马林斯基剧院的舞台，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将会为他们现场演奏。中国人对俄罗斯的文学艺术可以说有着深厚的情结和无法磨灭的集体的记忆，就比如这一部俄罗斯的文学家瓦西里耶夫创作的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让很多人都产生了共鸣，影响了几代人。2015年，为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国家大剧院呢把这部文学经典改成了中文歌剧搬上舞台，已经演了好几轮了，反响非常的强烈。而本月呢，国家大剧院应马林斯基剧院和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的邀请，把这部改编自俄罗斯的文学经典的中国歌剧带回到了俄罗斯。 桑卡，你快回来！索尼亚、加利亚、丽拉，你们在哪里？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部歌剧呢是第一部由我们中国的作曲家创作的讴歌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歌剧作品。国家大剧院呢希望通过这部歌剧致敬为祖国为正义而战的伟大的英雄们，表达对和平生活的真爱，呈现中俄人民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那么本次交流演出呢已经被纳入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作为2018俄罗斯中国文化节的重要的活动之一。 Thank you. 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哎，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听鼎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这次呢，这里黎明静悄悄在俄罗斯的演出，舞蹈演员们他们会穿上在俄罗斯当地制作的特色的民族服装，而马林斯基剧院的芭蕾舞演员达琳娜科昌将会以曼妙的舞姿来展现女兵的魅力。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导演王小英曾经在俄罗斯留学深造过，他把写意诗化的笔调呢贯穿于整部歌剧的舞台处理上，在仿佛是俄罗斯油画一样的舞台上，高大的白桦林和女兵们美丽的身姿交相辉映，星空下温暖的女兵宿舍，远方美丽的俄罗斯教堂，还有阴暗的沼泽，残酷的战争的场面，强烈的视觉对比表达出战争的残酷无情和战火玫瑰们对爱情幸福对和平的无限憧憬。 9月11号、12号，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将在马林斯基剧院上演。而9月14号到15号呢，国家大剧院将会携手马林斯基交响乐团、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的艺术家们，在俄罗斯军队中央模范剧院继续带来两场主题为“你好，俄罗斯”的歌剧经典音乐会。活跃在世界歌剧舞台上的华人歌唱家孙秀伟和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的歌唱家瓦基姆·阿南耶夫也会加盟，为现场的观众唱响托斯卡、游吟诗人、微笑王国、塞维利亚理发师等世界歌剧脍炙人口的经典的咏叹调。下面我们来欣赏的是塞维利亚理发师当中的咏叹调《快给大忙人让路》。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下面我们再来说说纯粹古典系列吧。9月13号到11月28号，国家大剧院呢将会推出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众多享誉世界的超一流的交响乐团、国际乐坛的最顶级的指挥名家大师都会先后登台国家大剧院。到时候呢，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将会成为世界顶级乐团和音乐家们集结的明星舞台，为北京奉献一次令人瞩目的年度古典音乐盛会。那么都会有哪些名团呢？有柏林爱乐乐团、 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柏林国家歌剧院交响乐团、圣彼得堡爱乐乐团、圣切切利亚交响乐团等世界级的交响乐团，还有杜达梅尔、迪勒曼、巴伦博伊姆、帕帕诺、阿什肯纳奇、朗朗、穆特等众多响当当的名字，无疑将让北京的乐迷们在这个即将到来的秋天是热血沸腾。那么关于这次系列演出的具体安排呢，我们将会在下周日晚上国家大剧院节目当中为您介绍。9月13号，81岁高龄的阿什肯纳奇大师将会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再次合作，演绎两位俄罗斯作曲家哈恰图良和柴可夫斯基的代表名曲。让我们就用柴可夫斯基的这首E小调第五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作为今晚节目的结束曲吧。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周末夜现场节目，我们下周再会。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